亮了我的梦想， 那希望看到了曙光，张开翅膀一起飞翔，绿色之都散发芳香，科技之光把爱点亮， 文化歌唱故事悠长，幸福歌声唱得闪亮，坚持到底，一起创造生命奇迹。北京，北京，我爱北京，奥运生活点燃心中热情。北京，北京，我爱北京，奥运光芒照耀世界的心。